作透支空中的硬币，也许我平淡无奇，想漏雨却没有想过放弃。别再问这是第几场寒战淋漓的雨，反正不该轮

时光在岁月长河里不停地轮回，记忆在前世今生里不停地交汇，漫漫星河醉，转眼间春去秋来，燕儿已南飞，谁又能舍下和你这一生相随，在梦里转了千百回。灯落花无言，流离中年复一年，细数着余年，纵然实在不相见，断了前缘，无悔无怨，小小红尘思念如从前。听笑月里无言，留一半温柔的心，看过这余年，纵然是跨过千山一路烽烟，你始终与我并肩。潮落又潮起，湮灭了余晖，是不是思念在堆积，溢满了酒杯。漫漫星河醉，转眼间春去秋来，燕儿已南飞，谁又能舍下和你这一生相随，在梦里转了千百回。灯落花无言，流离中年复一年，细数着余年，纵然实在不相见，断了前缘，无悔无怨，小小红尘思念如从前。听笑月已无眠，留一半温柔的心，看过这余年，纵然是跨过千山一路烽烟，你始终与我并肩。看落花无言，流离中年复一年，细数着余年，纵然是在不相见，断了前缘，无悔无怨，小小红尘思念如从前。听笑月已无眠，留一半温柔的心，看顾着余年，纵然是跨过千山一路烽烟，你始终与我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，粤海新歌。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，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，我穿过金黄的麦田，去给稻草人唱歌，等着落山风吹过。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，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。你穿着透明的衣服，给我一个人唱歌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。我们